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页，宏愿移民顾问帮到你，台湾移民一条龙，由专业顾问为你度身订造，由申请资格评估、安排投资项目、递交投审书及领取居留证，全程陪同，令你安心更放心。 BNO 五加一移民签证一条龙服务，包括买楼、放租、子女升学同埋到步后一切生活支援，宏愿移民帮到你，快啲打查询热线6221-4438，6221-4438查询。理想人生新一页，宏愿移民帮到你，专业移民、投资移民、创业加签证，1月23日台湾移民讲座，一一同你分享。报名及查询，请致电6221-4438，6221-4438，找宋生啦。 今重要战役一百回，主持梁锦祥、铁男。第二节，嗱咁我哋认识呢场战，一定要知道地理个位置啦。 系， 咁就对马岛啊。 系， 咁啊嗰个对马之云嗰、那个即系 game 系点玩法嘅？ 个对马战嗰样嘢就一开始就系讲个男主角个舅父就俾嗰个蒙古嘅将军捉咗嘅，跟住然后咧就讲佢嗰个外甥咧就要救翻阿舅父嘅。咁、但系咧就因为个外甥一路都系受到武士嘅训练啊，咁、一定唔可以即系做啲即系好谷即系好差劲嘅嘢，即系总之唔可以偷袭啊，总之咩 做乜都唔得啦， 即系乜 Q 都唔得啦，即系冇策略嘅，唯一方法就系面对面啦，打赢系赢，输就把啦嗰啲嘅，即系死都唔紧要，死仲要光荣地死，都唔可以偷即系耻辱地胜利嗰只啦。咁啊，后来就但系因为咧根本冇效啊嘛，咁讲个男主角最尾就要决定用一啲即系比较上唔系咁大体嘅嘢，就即系譬如用唔用毒啊？即係譬如主咗咁大堆人，我哋係咪應該打遊擊啊？淨係正面攻擊啊？咁就為咗救佢舅父，但係救咗舅父之後，佢舅父都係話俾你聽，我哋都係正面攻擊嘅。 咁嗰、那個如果冇記錯，嗰、那個人個名字應該係中佐國係嘛？ 系啊， 咁啊，即系总之就系日本而家佢哋都记住呢件事， 叫国，即系咁佢个职位叫国代啦， 国代，即系佢系睇嗰个地方嘅啫， 系啊，睇嗰个地方嘅，吓，佢冇权话事嘅， 啊，咁咧就佢中座国咧就喺个上就全部战死啦， 系， 咁嗰个地理位置就系其实佢就喺呢个朝鲜对面嗰度， 系， 即系大家睇到嗰个斜对就釜山，其实是一个岛仔嚟嘅， 系， 啊，咁就唔系日本本土嚟噶嘛。 系， 咁所以佢去打佢输嗰场，其实就唔系代表话日本真系输晒，只不过就话第一场接战嘅时候，佢知道蒙古嗰个实力好强嘅，即系但系问题就系嗰边其实咩人嚟嘅咧？咁原来你数咗嗰啲唔系完全系蒙古人嚟嘅， 有高丽人啦，亦都有汉人嘅， 系啊，甚至嗰、那个只不过即系个最高嗰个统帅咧就系一个蒙古人，其他下边嗰啲其实系一系就呢、這个即系朝鲜人。 是 人啦，一系就即系汉人啦， 高丽人同埋汉人啦。 咁入边其实佢哋自己嗌人交嘅， 系 即系最过瘾啦呢样嘢啊。咁所以而家咧就拗个问题就系点解话日本唔系一定叻晒，而系话根本可能我怀疑打呢次日本嘅主力唔系蒙古最强劲嗰扎， 系 吓， 唔系咪就算你睇翻两场，即系咁啊，佢有两次战争噶嘛，到第二次战争咧，其实人数最多系汉人。有成100,000人嘅。 咁、那个原因好简单，我屌我打人，我梗系唔系攞自己嗰啲人去打噶啦，梗系攞你啲人去打啦， 系嘛？ 好啦，咁嗱，佢即系去打场战争嘅时候咧，就即系输得好惨烈噶嘛，系全部死，全部阵亡啊！ 你话第二次？ 第一次啦，即系第一对马前。 第一次对马就对马佢系赢晒嘅，咁但系后来攻到入去九州就输啦。 即系讲蒙古嘛， 系蒙古啦， 系啦，即系落到去日本本土就 本土输啦， 就输喺 即系开头都赢赢地嘅，跟住咧就头先你讲咧武士精神啦，同埋嗰个同日本人嗰个适应力快啦，咁啊好快就适应咗个蒙古打法， 同埋加上咧，當時蒙古雖然話淨係打自己人啫，咁但係佢嗰個即係練即係冶練嘅技術啊，即係練武器嗰個技術，弓箭與刀咧，都對呢個蒙古人即係唔係好輸蝕嘅嗰個科技上面。 尤其刀咧， 係啊刀， 佢就話咧，就由於嗰個冶金嘅能即係技術問題咧，就蒙古刀一碰日本刀咧。就即斷嘅，咁你對呢、這個呢、這個現象有咩睇法咧？ 唔係日本刀真係嚟嘅，咁日本刀真係咧，佢係佢個刀型啊，同埋佢個刀嗰個鋒利法咧，係你即係你一般人想象唔到嘅。你有時你人磨刀咧，即係好似削下張紙，好似好巴閉咁用力削張紙咁樣，即係一掂張紙就甩咗。佢哋唔使削佢，擺把刀喺度，你張紙擺落去都會冇咗嘅，張紙都分開自己，所以講鋒利法好得人驚。 咁、所以一埋攣咧就發覺就打冇乜著數。咁但係最初打對馬嘅時候咧，就大屠殺嘅， 係 就即係戰冇時間唔使講啦，全部都死啦。平民點啊？平民就男嘅就殺啦，女嘅就如果冇自殺，即係佢哋自己都自殺嘅啦。冇自殺咧就強姦啦，強姦跟住咧就。捉佢上船，咁打入日本本土嗰陣時候點樣咧？就成扎女人咧冇著衫嘅，就喺個船個船頭嗰度， 我頂住， 做人盾啊， 做人盾。 咁個手掌係入釘嘅，咁即係嚟證，即係睇到一樣嘢就係蒙古人都係好好鬼 好好咩啊，好殘忍啦、啊，同埋咧又好有效率啦、 啊， 應該 係啊，好有效率啦、啊。咁佢就一路打就即係佢登岸又話博多啦，博多博多灣啦。咁嗰個地方就話咧，其實日本如果要打日本咧，如果喺朝鮮嗰邊打落嚟咧，就唯一上岸就嗰個地方，因為個灘夠淺啊。咁所以咧就第一場仗咧就喺度打啦。咁其實一埋攣都輸喎，日本初頭都輸，初頭都輸喎。咁但係輸咗咩？即係輸咗一個咩咧？就係話輸咗之後咧，日本夠膽偷襲，夠膽打翻轉頭。係同埋咧，蒙古係未試過一樣咩嘢咧？蒙古係未試過夜晚人哋喺海戰嗰度打翻，即係會反攻啊。 係 嗱，咁以我所知咧，其實蒙古唔係好善水戰。 嗯，絕對唔得，絕對唔打得個水戰。 所以點解要揾人嚟打？因為水戰唔係佢在行嗰科，佢一定要靠人哋。呢、這個亦都係話唔係佢真係唔想派主力，而係話佢個主力都係靠馬，即係要靠一啲嘅即係陸地嘅，佢哋先至打得比較好啲。 有陸即係總有馬就得啦，但係佢馬要食草都死得。如果去到度冇草食都瓜得 嘅，系啊，咁又要睇下食咩草添， 再食啲假嚟食 下，真系丢啦，真系啊！我哋以前都讲过啦，要食一只咩草啊嘛，咁同埋咧就点解我哋会强调几次嗰、那个即系登陆战咧？因为我上次我哋都讲系呢个大不列颠战役噶嘛，又 系 讲登陆， 系 咁你发觉即系我哋可以总结。其實登陸就好麻煩。 登陸麻煩，唔係你睇翻啲歷史資料嚟㗎。你睇翻德國，原來當年諗住點樣去登陸英國嘅時候咧，曾經諗過咧喺個坦克車上面加條管嘅，加條管浮喺海面， 即係變咗潛艇， 洗過去。即係其實諗咗好多好奇妙嘅方法嘅，但係咧都係唔成功嘅。即係真係諗下，即係話如果隔咗個海，真係好難打嘅。因為你個補給你真係搞唔掂啊！人哋唔使，人哋佢就地補給，你又唔係你要隔個海補給？ 咁佢咪咁賴嘢咯？就係、是、一俾人打完之後，跟住咩就係、是上咗船啊嘛。嗱，嗰個古仔咁樣嘅，佢上喺博多度上咗岸啦，就打咗輪嘅，就唔知點解上翻船。 我打咗差唔多廿地，好似二十日，打二十日。咁但係就係、是因為咧佢發嗰一樣嘢就係我哋成日以為蒙古嘅弓箭好堅噶嘛，即係蒙古箭啊，應該全世界最叻。原來當時嘅日本嘅弓箭咧都好堅嘅，個貫穿力好堅。 唔係你講個就係譬如射箭呢樣嘢咧，即係同我哋而家玩普通嗰啲射箭有啲咩唔同？嗰陣時嗰啲箭翼嗰啲箭。 唔知喎，如果日本佢哋嗰個佢嗰個箭咧，有啲你咪睇到咧，有啲個箭弓好鬼長嘅、那個定位，咁、可能射得好遠嘅，同埋個貫穿力好高啊。咁話佢當時咧，佢哋嗰啲箭咧就係話可以貫穿當時蒙古嘅盔甲， 即係穿甲啦， 穿甲啦。咁因此因為咁嘅關係咧，就當時嗰個漢軍嗰個劉福亨嗰個將軍咧、就係俾日本兵咧射冧咗。 係啦，嗱、這個就係其中一個關鍵嚟嘅，就係、是。 個主帥其中一個主帥俾人懟冧咗。 咁啊，咁後來阿印度咧，即係嗰個蒙古將軍咧，嘅印度咧就話：，喂，屌唔得啦，我哋退翻上船啦，咁咯。 上船先，上船先，就唔係諗住走嘅， 唔係諗住走嘅， 就上咗船先。但係夜晚就俾人偷襲， 冇錯啦， 就俾人放火。係 啊， 咁放火係點樣咧？放火咪大家都閃咯，同埋有風啊嘛。 啊，就有風，同埋一樣嘢，佢哋睇到個天色又真係開始即係啲暴風雨來臨咯，咁講。咁佢覺得喂，第一打咗咁多日，個補給又差唔多用曬啦。啲馬冇草食啦，而家上岸又行唔得遠，咁不如翻歸啦咁樣嘅。咁點知一翻歸就瀨嘢啦。嗱，即係話咧，其實唔係話日本人好彩，日本人係堅嘅。咁啊，佢哋翻歸就唔好彩啦。佢翻歸之後咧，就遇到真係神風啦。 係咪啊？哦，咁但係而家有個歷史嘅爭拗點就係，其實呢一代先頭部隊定係還是係？即係真正的主力嚟， 主力啦， 二萬五千人 ，㗎。 哇，佢都好狼喎，二萬幾人走去打日本喎，真係。 我諗佢都係諗住，咁其實咧，你睇得到咧，整個元日戰爭咧，開頭咧，其實咧，阿弗比利係冇諗住打嘅，佢諗住點咧？佢諗住咧就係我同你講兩句啦，外交咁巴閉，成個世界差唔多我哋噶啦，咁你都以前乜？你以前都係歸順中國噶嘛？你以前都送嘢過嚟噶嘛？佢其實唔係想打你嘅，佢要歸降，你好似以前咁送嘢俾我得啦， 進貢嘅， 進貢翻俾我得噶啦，就唔係咁唔得法嘅。但問題最戇居就咩？佢揾咗邊個人去講呢件事咧？佢就揾咗。當時的高麗王去講，而日本人就最看不起高麗人。你找高麗人去叫我投降，那你真的一定死。 同埋他找錯人，他是找個皇帝，其實個皇帝不是話事。 不是話事，找個皇帝又不是話事。當時是高條這個 北條 氏是話事的。咁最好笑就話 北條氏宗啊，而家我哋會講啊，因為佢聽到呢個説話，佢做咗個咩反應咧？ 但係後來最好笑點咧，就係話咧喺對馬，即係佢第一，即係佢派咗六次使者過去咧，就希望日本人好似以前咁進貢翻俾我得啦。咁但係咧日本咧就係拒絕外交，拒絕同你傾。咁跟住咧當時嗰、那個即係嗰個外，即係嗰啲咪使臣啦，叫黑的啊。個黑的使臣咧就去到嗰邊咧，就求其捉咗兩條平民，就話嗰兩條平民咧係使者。咁你就帶嗰兩條平民翻大都，翻咗大都之後咧，個忽必烈見到兩條使，即係你諗下嗰兩個只係普通嘅呢民，見到皇帝嘅藤藤制啦，係咪先？ 佢就以為日本人就真 係，日本人就冇料到嘅。你嗱我真係你啦，見到我都腳震。咁何況咩咧？咁所以咧就喺嗰個言辭之間咧就好無禮啦，即係寫個外交書信都無禮，即係話咧嗱，屌你好投降啊，唔係我打夠你，即係咁樣情況之下咧，咁啊北迪士收咗咁樣嘅無禮嘅信件咧，就覺得屌你都唔係波嘅，等我留。 由歷史嘅傳述點樣咧？就你而家見到呢北迪士中啦，其實之前就唔係佢嘅，之前係源氏同埋呢個平氏啦，平氏輸咗啦，咁啊源賴朝啊咩。嗰啲元氏就搞輪啦，咁先至到佢啦。 系 文書咧，佢係大嗌一聲， 屌！ 係啊， 八噶， 大嗌一聲就係打。咁但係成件事唔關佢事，唔係佢打咁啊。咁簡單嚟講，就成件事好荒謬啦。 係 咁、但係 anyway 咧，就頭先阿鐵男講嗰咧，應該有另外一個原因嘅，就係、是、咧，因為蒙古人打其他侵略其他嘅地方咧，佢一樣好殺食嘅。 係， 就你投降就冇事。如果你唔投降咧，係全部殺曬。所以好多聽到都驚嘅，即係唔敢打。 但係佢唔知道日本人嗰個脾氣唔係咁咧，日本人唔驚死噶嘛，佢死係光榮嚟噶嘛。即係你同我哋講就得，唔係講細啊。 係啊。咁佢又即係呢個所以就後來嗰啲去蒙即係元朝送去日本嗰啲使者都被殺嘅， 係 直情係， 就算唔被殺咧，都俾佢耍嘅，係 啊， 即係咧就困住你，一係咧就俾你周街行下啦，總之又唔見你咁咯，總之玩你啦，即係玩到你嬲啦，所以點解後來點解捉兩條友翻去就求其話佢兩條友係呢個使者咧，其實我諗就係交差嘅啫，即係嗰啲下官嗰啲咁嘅使臣，搞咗六年都搞唔掂，咪求其捉兩條友過去頂住檔先咯。 嗱，咁嗰場仗係點樣咧？就嗱，頭先我哋提過啦，佢即係上岸，即係上岸打咗輪，都唔係太差嘅，但係就嗰個其中一個主帥俾人即係 射低咗 啦，佢上咗船，上咗船就俾人偷走，有啲船都俾人燒咗啦，有啲船就即刻閃咗啦。 咁有啲好好戇居點樣咧？走唔甩啊！走唔甩咁點咧？就大鑊啦！嗰啲又有。又數唔清啊！究竟蒙古人啦，定係漢人啦？但我估漢人多啲噶啦，都係。 喂，漢人佔大多數。 佔大多數啦，所以嗰啲就俾人生劏咯。就即係變咗就一係就變咗做奴隸啦。咁、啊、所以佢嗰個戰爭嚟講，即係雙方都好慘烈嘅，其實就。咁你嗱，你中意第一場，其實你覺得即係嗰個神風咧，係咪後來咧啲人咧就即係加咗加上去嘅咧？ 唔係神風係後來發生咗啦嘛，即係因為咧照佢嗰個講法咧，就話咧，佢哋打唔贏，但就即係輸唔曬嘅都。咁但咧一回程嘅時候咧，有一大半咧係俾即係海浪咧打沉咗嘅。咁所以咧佢就話 沉船 係沉船。咁所以咧佢認為咧，我哋唔係戰敗，我哋只係輸咗俾嗰個颱風啫。咁講咁所以咧係咪有神風都係有嘅，不過係後來咯。咁你要日本人頂得住嗰條防線。先至有後來嘅神風，即係嗰個因果要分分清楚。 係啦，唔係因為即係講下就係個神風吹弱，其實就唔係咁樣嘅。佢已經走咗，已經 走嘅時候閃嘅時候啲賴嘢嘅， 閃先有賴嘢噶嘛。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咧，啲將軍為咗掩飾自己嘅無能咧，就將個責任推咗神個風度咯。 呢個亦都一個可能咁。大佬話：我帶25,000人，得翻2,000人翻嚟嘅話，點交差？ 喂，其實對於當其時蒙古嗰、那個即係要嗰個咁嘅做法，通常呢啲應該都死㗎啦， 都鋸㗎啦， 都鋸㗎。但係好彩啦，即係呢班唔知點解忽必烈咁好脾氣啦，真係。咁一入到中國就大鑊㗎啦， 入到中國就仁慈㗎啦， 仁慈開始所有嘢 就和你飛啦， 就和你飛啦。咁我而家翻嚟讲第二场啦，跟住第二场啦，